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千手千王，千手千王，千手千王。 七个人依旧戴着面具，在欢呼声中先登记了自己的积分，领取相应的报酬，然后走出了索托大斗魂场。当陆续离开十三分区的观众们看到他们的时候，不少人都在窃窃私语，尤其是穿着朴素的唐三更是引来了最多的目光。在之前的团战中，唐三一上来就控制住了对方的主力战魂师狂犀，之后又成功地控制了场上的局面，危机关头带领着伙伴们脱离危险，最后又以一己之力战胜对手。在观众们眼中，自然看不出狂战队是因为狂热消失受到了反噬，而只能看到唐三的力挽狂澜。人群内已经有不少人在高呼着他千手修罗的名号，然而七人没有多逗留，赶忙走出人群，和大师弗兰德、赵无极三人会合，快速离开了大斗魂场的范围。 我说大师，今天你不是故意回来夸赞这些孩子的吧？ 当然不是，我只是想告诉他们，他们是最好的，但是却还不是完美的。明天我允许你们停止一天参加斗魂，但是除了休息之外，你们要在一起好好总结今天团战的得失，后天斗魂前告诉我。好了，我们要走了，记住，我们不在的时候不要惹事，尤其不要和任何魂师产生冲突，因为你们很可能会遇到属于一些家族的魂师。 大师说的没错，尽量少惹麻烦，但是如果有人欺负到你们头上，也不许丢了咱们史莱克学院的脸。 马红俊暗自吐了吐舌头，和身边的奥斯卡对视一眼，不禁都笑了。几天前他们可是刚刚才惹了一位魂宗，而且马红俊还将对方的某个部位给烤了。这时大师三人走出了旅馆。 小刚，这些孩子带给我的惊喜真是越来越多了，看来将他们全都交给你训练是个不错的主意。 这也是他们自己的天赋，面对平均等级比己方高上五级的对手，魂环总数要多三个的情况下还能一举制胜，这已经不只是他们武魂和魂环素质上的优势，同心协力十分重要。 但我还是输了，和唐三相比，红俊那个小胖子实在差得太多，教学这么多年，我终究还是不如你。 哼，这是显而易见的，难得你肯承认。 我是输了不认的主吗？ 哎呀，似乎是吧。上次和我打赌，你输给我十个金魂币，你一直都不承认。 你 弗兰德，我突然想喝酒了，既然你承认输了，那就请客吧。 好，看我不喝死你们。 话虽这么说，但眼中的笑意却透露出了他真正的情绪。再次见到大师，不知道为什么多年未见的快乐似乎又出现了。老师们都走了，史莱克七怪自然少了束缚。戴沐白没有忘记之前自己说过的话，也不走远，就在酒店的餐厅内要了一桌丰盛的菜肴，再加上两桶上好的麦酒，请大家一同吃喝。 小三，来，我敬你，谢谢你的及时援助。 戴沐白端起自己面前那满满的一杯麦酒向唐三示意，唐三微微一笑，也端起了自己的，和戴沐白一饮而尽。他当然知道戴沐白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感谢他，那时戴沐白虽然被对方逼退，但却并不危险，他的感谢是为了唐三在危机关头救回朱竹清而来。 小三，我也敬你，实力虽然不如你，但喝酒你恐怕就不行了吧。 哎，奥斯卡，你想灌醉他吗？我跟你喝。 哎， 好，酒品好就是人品好， 我敬大家。刚来到学院的时候，我曾经给大家带来了不少麻烦，那时候三哥和小二说的不错，如果我一直那样下去的话，恐怕真的永远不会明白朋友二字的含义。这么多天过去了，我们大家一直在一起修炼，在一起战斗，共同经历生死的磨难，谢谢你们，我的伙伴，这杯酒我敬大家，同时也要向你们说一句我一直说不出的话，对不起。 蓉蓉，不要喝那么猛啊。蓉蓉，我们是伙伴，也是兄弟，现在是，以后也是。早在从新斗大森林归来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接纳了你，以后不要再说这些了。来，大家喝酒。不过你们年纪都太小了，要少喝一点。哎，蓉蓉，为什么你叫唐三三哥却叫我小傲啊？这似乎不公平吧。 小傲，难怪你排行老二，你还真是二。我倒希望有这区别对待呢。 啊，对对对对对，是我不好，我不好，我罚酒。 酒这东西喝起来是越喝越劲，也越喝越控制不住，包括最初喊着要少喝点的戴沐白，到了最后也只是不停的要酒。虽然他们七个人的年纪都不大，但作为魂师，他们本就有着远超常人的身体素质，再加上这段时间的锻炼，对于酒精的消化能力无疑是极强的。这顿酒整整喝了两个时辰才算结束。当第二天大家从醉梦中清醒过来的时候，勉强能够记忆的就是某个人喝得格外多，也是最后还保持唯一清醒的，不是魂力最强的戴沐白，不是综合实力最强的唐三，而是拥有七宝琉璃塔武魂的宁荣荣。当时第一个倒下的是马红俊，小胖子的酒量明显不怎么样，第二个是奥斯卡，紧接着就是小五。谁也没想到的是，年纪最大的戴沐白竟然第四个倒下，朱竹清和唐三是一起倒下的，而最后都没倒下的就只剩宁荣荣了。宁荣荣不但没有醉倒，而且他喝的还最多，喝酒的时候几乎都是一口一杯，大有他以前曾经发飙时的气势。而据宁荣荣自己说，这是他第一次喝酒。事后每当史莱克七怪的其他六人想起这事儿的时候，脑海中只有两个字，天赋。在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内，斗魂继续，史莱克七怪在索托大斗魂场的分赛场可谓是风生水起。一个月内，史莱克七怪参加了27场团战斗魂，27战27胜，在30级一档内竟然毫无敌手。个人赛中，三五组合也获得了27连胜的好成绩，唐三和小五默契的配合，强劲的魂技令对手无可奈何。戴沐白与奥斯卡的双翼白虎组合获得了27战16胜11负的成绩，毕竟战斗的只有戴沐白一个人，奥斯卡的香肠在这种斗魂方式的战斗中发挥的作用终究有限。宁荣荣和朱竹清的七宝灵猫组合成绩比双翼白虎组合还要强上一些，毕竟他们参加的是20级大魂师一档的2对2斗魂，获得了27战22胜5负的好成绩，其中有8场连胜给他们赚取了不少的积分。至于个人赛，史莱克七怪更是全线飘红，戴沐白在30级一档中除了遇到了两次控制系魂师输掉了比赛以外，获得了25胜。唐三运气极好，一次火类武魂的对手都没有遇到，以32级的低等级在30级魂尊一档中竟然保持了全胜，毕竟面对他的蛛网束缚，没有克制的方法，在这一等级中很难有人可以挣脱。小五就要差一些了，虽然他的瞬移十分特殊，但却数次遇到刚好克制自己能力的对手，但也有20胜。马红俊在20级一档中风生水起，27战23胜，朱竹清的个人赛成绩毫不逊色，只比马红俊少了一胜而已。这样计算下来，唐三成了最大的赢家。 虽然大斗魂场三种不同形式的斗魂连胜场次要分别计算，但凭借着多场连胜，他的积分还是极度飙升。要不是大斗魂场有规定，连胜场次的增加积分需要当月月末才统一计算的话，此时的唐三就早已不是铁斗魂徽章那么简单了。更为可贵的是，史莱克七怪中队长邪眸白虎戴沐白魂力突破了38级，这不但是因为他一直以来刻苦修炼，也和最近四个月来身体训练加强和不断的实战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样提升了魂力等级的还有朱竹清和宁荣荣，分别到了28级和27级，不断向着30级的方向迈进。夜幕降临，位于索托城中心繁华地带的索托大斗魂场又是一片灯火通明，前来观看斗魂的观众络绎不绝，不时能够看到豪华马车在护从的保护下从贵宾通道进入大斗魂场，那些都是贵族或者是大家族的人，能入他们法眼的斗魂自然要是索托大斗魂场中心场地的比赛。今天是月末，正好也是周末，索托大斗魂场自然成了索托人休闲的最佳去处。在这里不但能看到精彩的斗魂比赛，同时也可以小赌一把，碰碰运气，追逐自己支持的魂师比赛。包括大师弗兰德和赵无极在内，史莱克一行人是完全分散进入索托大斗魂场的，倒不是他们为了小心地隐藏身份，而是不得不如此。经过这一个月的斗魂，史莱克七怪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同时也自然成为了观众们关注的焦点。虽然他们还未曾到过中心斗魂场，但外围斗魂场的观众却已经对他们极为熟悉，史莱克七怪的称号他们早就已经耳熟能详。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和纠缠，从十天前开始，史莱克学院一行人在进入斗魂场时都会以本来面目进入，然后再到指定的地点换上另一身衣服，戴好面具去报名斗魂。也正因为如此，猜测史莱克七怪在哪个分斗魂区进行斗魂也成了在外围斗魂场的观众们乐此不疲的习惯。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